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四级转二级左右，最低气温-9°。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最低气温-9°。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中国豪宅研究院的院长朱晓红，朱院长您好。 这个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嗯，那么今天的风比较大啊，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呢，要注意安全。嗯，今天达到这个阵风7级左右了。 是。 现在离春节呢是越来越近了，大家这个心里的好像有点这个既兴奋，同时又有点这个躁动的感觉啊。嗯， 是 的，都想这个回家了哈、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这些天还依然是直播，还是驻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那么，如果大家呢想了解房地产方面的信息，还可以再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是没问题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说什么话题呢？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租赁成了2018年住房政策的一个关键词。那么既然这个关键词2018年是租赁，那么对于楼市影响又有些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情况啊。好，按照惯例的，首先先进入今天的安区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有请朱院长，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先看第一条，说七号线东延线首站车站主体呢已经封顶了，八座车站全部开工。那七号线东延线黑庄户站呢日前完成了主体的结构封顶，成为了七号线东延线首个完成的车站主体。据了解呢，七号线东延线预计于2019年9月底开通试运行啊。位于万通路与万子营路交叉路口的黑庄户站是七号线东延线在二次环评中增设的一站，从开挖到车站主体结构的封顶仅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好，看第二条，说北京的房价跌了，换房时机来了吗？2017年里啊，北京的购房者中，二次置业者也是这个换房者的占比呢，达到了总交易量的67%。那换房改善已经成为了主流，其中呢，32岁以上的改善型需求人群占了购房者总人数的60%以上，35.5%的购房者需求则是25到31岁的年轻家庭，一般呢都是以刚需为主，而25岁以下的单身置业更是仅有2.4%啊。面对这条，朱院长好像有些感受哈。 他这个统计和我们统计的这个数据还是蛮吻合的。32岁这个基本上是这个结婚生子，而且呢工作呢有些年头了，他们有这个需求也有这个实力来换房了。 嗯， 所以呢，从这个调查的数据来看呢，还是相对比较吻合的啊。23岁以上的改善型的需求人群呢，占了购房者总人数的60%以上。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了啊。可能上有老，下有小，这个时候呢，希望住的房子大一些。 是， 所以以改善型为主。但是35.5%的购房者需求，则是25到31岁的这样的年轻家庭啊。但是这个年轻家庭呢，他们多是以刚需为主啊。 对，但基本上是首套房的。 对，反正先有个住处再说。 对对对， 嗯， 相对的，他们购买的户型会比较小。 是的，当然了，25岁以下的这些人呢，就是人数比较少了。当然，如果他们要是在这个年龄买房的话，估计就是啃老族了，就是家庭帮忙了。 但是这个也不排除少数啊，这个的自己创业的也有。现在这个创业的年龄，成为小老板的年龄也比以前提前了很多 了。嗯，因为国家也是提倡嘛。 对。 另外呢，像共有产权房，它的单身人啊，够资格的，实际上他的年龄是在30岁。 对对对对，他们不是25岁以下的，不是在这个范围。 对，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嗯，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哈，说这个中央一号文件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的房屋使用权，严禁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别墅和会馆。哎，这猛一看的话有点矛盾啊。来看说，日前的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正式发布了，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的部署。那么文件呢，从提升农业发展的质量，推进乡村绿色的发展，繁荣兴盛农村的文化，构建乡村治理的新体系，提升农村民生保障的水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的供给，强化乡村振兴人才的支撑，强化乡村振兴投入的保障，坚持和完善党对于三农工作的领导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哎呀，这个真的是点是非常多的。 他这个呢是主要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一开始这个文件刚上来的很多人有误会，哎呀，我们城里人都花点钱到乡下买个房子，这个自己盖个别墅搞个什么，这个已经明令这个禁止是不行的。但是呢，你是农民自己手上的这个利用这个土地宅子地，你不仅可以自己住，也可以去搞一些这个经营性的租赁性的这个住房都可以。他这样放开了，就在使用上，我怎么使用我有权，但是这是所有权你不能变更，你还能这个使用权你不能变更，你不能给城里人或者其他人去弄，你可以这个租赁给别人可以，作为一个经营性的比如说这个一些经营性的场所都可以。 所以刚一看这个题目的话呢，你看啊，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就说呢这个宅基地啊和他自己的这个一些这个土地呢是可以灵活啊来使用的哈，放宽了他们的这个使用范围。但是有一点，这些土地绝对是严禁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来建一些别墅和会馆，也就是说像这些土地不能够私人卖给别人。 对对 啊，比如说我是城里人，他是农村人，人家有宅基地，然后这个宅基地呢他可以自己来支配，但是绝对不能他把这个地卖给我，我到那儿去建什么别墅啊啊什么会馆啊等等，这是不行的。 对对，这个是明确这个规定，但是防止这个一部分人城里人去买来的，本来是让改善农民的这个居住环境和这个生活环境，结果呢你让一些有钱的人来盖别墅盖会所，就把他们应该享受的那部分的权利这个占有了。所以说他 对，但是有一点呢，就是有一些农民呢他可能就不太这个理解哈，说你看你已经适度的放活我自己的宅基地的使用权利了哈，那我为了可能挣点钱或者怎么样，我把这个宅基地卖给了城市人，让他在这儿干别墅或者是什么做会馆，好像他也能够这个有一些收入，但是国家是明令禁止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放活了农民他们使用自己的宅基地只是放活在哪些方面呢？ 他关键是他讲得很明确，这个字眼上是使用权， 使用权 不是所有权。 对对对， 所以你没有权利卖这个土地，还是国家的，还是集体的。 哎，所以呢只能是放活了他的使用权。 对 啊，不是所有权， 不是所有权、但是呢在这个使用权当中，假如你搞适度的搞些经营农民自己不会经营的话，可以委托 这个别人去经营，但是呢真正的这个使用权呢还属于农民的，他是这个第一责任人，然后这个其他的经营者只是受他的委托来代他经营，劳动所得归这个经营者和这个代他经营的人在一起分成的。 但是这个会不会有些漏洞呢？就是说从表面上来看呢，这个土地的使用权呢还是归这个农民啊所有，但是他会把这个权利呢交给一些到那儿去买他的土地的人。那底下有私下的协议，这个有可能吗？ 这个完全有可能，这以前像这样的钻这个政策控制的，多的是，但是呢，现在这个国家对这个会这个查的， 会查的。 另外，这个农民呢，他在这个运行一段时间后呢，他也会这个有的维权意识，他不会。就不让这个东西让这个其他人来搞。 对，这是一个农民呢，他有这种意识了。另外呢，想买这些宅基地的一些人啊，想做别墅或会馆的，也是有风险的。万一被查了的话，那你可是什么全都没了。 对呀、你等于为新农村做建设。 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咱们都得想清楚啊，千万不要违规，更不要违法。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多家房企一月份的销售业绩呢是增长了，部分加大土地的储备力度啊。那么一月份的全国50大热点城市，它的土地出让总金额高达3773.6亿元，最高的是杭州为435.9亿元，此外呢，北京为403亿元，武汉242亿元，苏州192.9亿元。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热点城市土地市场呈现开门红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看来就是说这个2018年的一月份呢、这个土地的销售业绩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呢，从另一个侧面，就是房地产这个市场今年依然会有不错的这个表现。因为拿土地是为什么？它是为了盖房子。 对， 盖房子不是这个卖就是租，对吧？所以说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拉动，它是一个好的势头。 有这么多的开发商愿意储备土地，就证明他们对于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土地市场还是看好的。 对这个未来的愿景还是这抱有这个希望的。不是一些人说的房地产楼市要崩盘呢、或者等等的就悲观的论调。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说2018年上海楼市呢开局平淡，购房需求或在3月释放啊。说2018年的一月份，上海的新房成交面积是50.1万平方米，环比增长了7.7%，同比增长了28.3%，新增供给的面积呢是44万平方米，那环比呢增加了94.5%，那同比增长了18.5%。二手住宅共成交了1.18万套，环比减少了2.5%，同比增加了25.4%。其实从它这些百分数来看呢，还是有增加的趋势、 所以说它这个标题有问题。 对呀、 不是楼市开局不是平淡，我们不要看环比，环比是年底大家冲刺，对吧？这个年初能有这样的这个水平啊，这个都是这个增加速的10%这个以上的，这是非常好的这个成绩。所以说还是要抱着这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就开头这可以说是个开门红啊，起局比较好，不是平淡，而且非常好。 无论是跟新房的这个售买率啊，还是二手房的售买率，还是可以的，还是不错的。其实我个人认为2018年呢，很多人就结束了一种观望啊，因为确实从通过一年来，大家对于国家治理房地产啊这个行业的信心已经看到了啊，限制这个房价哈，应该说信心是非常足的，所以很多人干脆说了，我出手吧。所以2018年呢、我个人认为，如果大家有看好的房子，适合您的房子，其实该出手就出手，因为，有些人可能还期望着国家那种松动啊，或者说再希望呢房价的下滑和改变，其实这都不是太有可能的。 可能性不大，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局部的我们不排除可能。 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租赁啊，成为了2018年住房政策的一个关键词。那么既然有这个关键词以后，它对于楼市的影响有些什么呢？我们就聊一聊。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房产在线。 好了，那么党的十九大报告啊提出了说，这个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啊多渠道的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正在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呢，也有十多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提出了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这对于全国房地产市场来说意味着什么啊？咱们就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现在呢，说句真心话，买得起房子的人或者够资格买房的人终究是少数。 那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啊就把目光放在了怎么来租房子上。而且呢，从这个各个方面呢释放出来的信息也是加大租赁市场啊，所以很多人就对于租赁房呢特别抱有一些信心。那下面呢咱们先跟大家梳理一下啊，就是多地的政府工作报告呢都提出了就是加大租赁建房它的建设与供给啊，这些方面您了解多少？ 是这样的，因为我最近应很多这个媒体这个写了很多这关于租赁市场发展的这个形式模式方式的这个问题。当前这个租赁市场的发展还是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这个住建部布局的一些试点城市，主要是这些城市。租赁市场大发展的区域，它一定不是全面开花。一些三四线城市，一些县城，它房子这个他们肯定是房价不高啊，这个租金这个水平也不高。一个是人家不太愿意租，第二租的人也少，而且这个越是靠近底层的这个城市，它越对这个买不租。啊，这个买房不租房，这是他们一种传统的这个文化理念。因此呢，这个可以说这个租赁市场的发展，我们的目光还是要锁定在这个一二线城市，还有这个一些重点城市、热点城市。不是全面看房， 是的。那实际上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啊，或者更低的一些城市啊，它这个租房的需求量也并不是太大， 太少了。 所以呢，刚才您说这个对哈、还是把这个重点呢放在大特型的一些城市，一二线城市。实际上加大租赁房的建设与供给啊，是多地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共同提出的一个举措了哈。咱们就拿北京来说，北京就提出说将推进的集体建设用地啊，建设租赁住宅，那么发展呢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的。那么上海呢也提出了说，今年呢将加大租赁房的建设力度，计划的新建和转化这个租赁房源20万套，那新增的代理经租的这个房源9万套，新增的供应5.5万套各类的保障房啊，这是北京和上海的情况。另外从福建的情况呢，也是明确加大啊力度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其中像福州今年就新开工租赁住宅和共有产权房有5000套啊，新增供应5000套啊，那么厦门就开工了12000套啊，另外呢新增供应了是8000套。那湖北省呢也将在人口净流入大中城市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啊，逐步的提高租赁住房占新增住房供应量比也是非常的大。另外像什么安徽啊、南京啊等等，也都进一步提出了加大租赁住房建设哈，筹集租赁房源这样的一些具体措施。刚才说的都是一些一二线城市或者一些重点城市了， 热点城市 啊，一些热点城市了。那么在公租房方面哈，多地也动作频频。这个公租房呢，一直大家呢特别关注，但是它这个条件要求确实是非常的苛刻了。这个公租房方面呢，好像今年安徽也提出了很多的一些做法。 是，公租房呢，它 是一个方向。 嗯， 但是工作坊呢，这个意味着这个政府的这个补贴成分会比较多，所以呢，它占比的这个总的这个体量呢不会太大，因为这和跟各地政府的财力有很大这个关系。但是呢，这次这个马上这个进行的住房制度改革，它有个这个强调，第一是这个供应啊，这个主体的多元啊，就是工业主体不光是这个过去的散户这个出租啊，现在很多。现在就有很多种这个包括金融机构也在搞这个房地这个品牌房企也在搞这个租赁，一些政府搞福利性的东西也在搞这种租赁，就是说大家一起来搞租赁，这样呢就把使得租赁市场的房源呢更加丰富，供应的这个主体呢更加多元，同时呢政府从这个渠道保障方面呢也是做了这个大量的这个工作。一句话，他要把这个租赁，他这个我们注意他讲的这个强调的这个词叫加快这个培育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 加快培育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 对。 实际上呢，像安徽也提出了今年的实施公租房实物配租和这个租赁补贴并举啊，比如将符合条件的一些这个新就业的无房职工啊、外来务工人员等等啊，这些人都纳入了保障范围。比如像河北省也加大了公租房和保障房的力度啊，说年内新开工建设23万套保障性的住房。那湖北呢，则计划加大就是公租房保障力度，开工建设保障性的安居工程住房达到24万套，这个力度还真的是蛮大的。 关键是要这个落实。但是这次呢，我知道，试点这十几个试点城市的情况，我都做过这个调研。他们主要是从如下这个几个方面，首先呢是从这个供应主体这个多元化；第二个呢是在这个税收上面给优惠。不光是给这给供应主体、运营主体优惠，给购房者也优惠啊，这从税收上，就财政上给予补贴啊，金融上就是在贷款上面啊，租房也可以贷款啊等等啊，这个主要这样的这个保证呢就是比较实在。那政策红利呢是这个叠加的啊，土地供应啊，供应主体、金融、财政、税收啊，一起这个加进来。另外还有在这个搞这个租赁这个企业成立，或者是这些机构的这个运营，它政府在这个办事效率上也给予一定的支持。总而言之，就是政府能够做到的啊，各地政府基本上都至少是从文件上都写到了啊，就是无论是安徽合肥的，还是武汉的，还是无锡的啊，无锡的他把它和人才这个制度也挂钩起来啊，这样呢一下子就可以这个。但是呢我们尽管政策如此的那个，但是我们不要认为这个租赁市场在2018年这个全年就一定会有很大的这个斩获啊，因为去年我们的这个二手房呢，这个成交是6万亿，新房呢是11万亿，这个住房只住房是11万亿，而这个租赁的只在租赁的市场的元年的这么一个年头里，它去年也才1.5万亿，今年就算有个比较好的势头，它也最多不会超过这个2万亿。那么在这种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只要看到希望，也不要认为这个租赁市场很快就会蓬勃发展，也不要指望这个租赁在今年内就可以实行租售并举。 实际上的路要一步一步的走啊，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即便呢我们走得太快啊，特别快，但是你要跑起来的话，你也是一步一步的跑啊。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哈。那么租赁住房建设呢，将是后续保障房建设的一个重头戏。所以有关人士也说哈，说从各地具体的建设规划 划来看，说今年的包括房企四十的这种租赁房、共有产权房、公租房、集体租赁住房等等多种的哈、这个供应的房源将加速，而且会加量的。 嗯，是是。 对 对对对， 其实刚才您提到的那个为了保障呢整个的租赁市场的情况哈、比如说供应主体的多元化呀、税收的多元化呀、财政上的一种补贴呀、另外贷款上的一种这个倾向啊， 对对对对 啊，这个等等，这些呢都会使我们的供应啊这种租赁啊带来很多的好处啊，这应该说是一种扶持了。 而且呢这个一些品牌这个房企，特别是在一二线的房企，他知道这个新房市场终归会在这个一线城市或者是一些这个少数二线城市这个慢慢的消失的，所以他从现在起开始介入这个租赁市场，即便现在赚不到钱，但是他不限不出来，他还可以力争在房地产行业干下去。 没错，其实我觉得有远见的、 对对对对， 不要那么急功近利的人。 对， 如果你要做房地产的话，其实这个租赁市场啊，真是哈一个一块儿怎么说呢？还是可以值得去探讨和去尝试去参与的哈。 各国的都有这方面的这个，有的国家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个租赁市场占比也是非常大的。 是的，那么具体呢，地方关键几招布局租赁市场是怎么布局的，那么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将具体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方面的事儿哈。因为很多人呢可能对于目前这个租赁市场本来是抱有特别大的希望，但是呢目前看来呢，说你看这国家提倡的租赁，但是怎么目前租房这个房价还嗖嗖的往上走呢？其实刚才我跟这个朱院长我们俩聊这个事儿，其实您自己租房子就有这样的感受是吧？ 对对对， 涨得不是一星半点啊，确实是很大， 都是10%以上。 对，10%以上。当然现在是多方面的原因，因为国家这个支持呢它不能够一蹴而就，它肯定是有个过程的。 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市场目前特别的脆弱，你只要遇到点事情的话呢，它就会有所表现。比如说前些时候哈，对于这个四大烂件的啊一些拆除啊什么等等的，本来它还是一些租赁的房源呢，但是把它拆除了以后，哎，这个房源减少了，而人员呢按来说这个应该说是平衡的吧，可是呢原来都是群租的啊，原来都是那种在租赁的时候呢他是不讲究的，可能是一大堆啊全都住一套房，但是现在这个事情也都是不允许了， 规范的嘛， 规范 了、租赁市场一规范这个人数限定的，而且是这个登门入户去这个进行这个监管，所以说房源 四大烂件的给他拆了，可能 房源没 少了、 但是呢按照这个分配来讲，等于这个和这个需求来讲，需求增加了。 对， 因为雇人的需求本来我是几个人这个 可以租一个房间， 对对，现在就是你必须 是各自找了。 对对对， 所以呢，从目前来看，这个效果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一步这个阵痛必须要有的，这是跨越不过去的， 这是很正常。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四级转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一度，最低气温零下九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每天下午两点三十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中国豪宅研究院的朱晓红院长。朱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么刚才提到了2018年有一个词就是租赁啊，这个租赁呢成了2018年的住房政策的一个关键词。那既然呢这个是一个关键词，它对于楼市又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说为了能够给大家更好的提供一个租赁的大环境啊，比如说这个供应主体呢有多元化，这个土地啊供应的这个土地的主体呢有多元化了，而且税收也多元化了，财政上呢也有一些补贴呀，可以呢贷款，就是贷款上也有一些倾斜等等啊，就各种手段全都跟上了哈，而且地方上呢也是各有自己的一个布局。那首先呢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租赁土地的供应的情况哈。那总体来看应该说是租赁的土地供应呢是加速了，可以用加速这个词儿。 加速加大了。 加速加大了。咱们可以具体看一下，比如说海南省今年起啊，就是每年都下达租赁型住宅设计计划时要明确租售的比例啊。另外呢北京呢在2017年的时候也曾经宣布说，未来五年呢将供应啊1000公顷的集体土地用于什么呢，就是建设租赁住房。这也就意味着在今后四年北京呢将平均每年工地约200公顷用于建设租赁的市场啊，租赁的住房。那么这是北京。另外南京呢也提出了今年的就是优化土地供给的结构啊，保证呢就是租赁房工地占住房工地比例达到 30% 以上啊，这是南京。另外广州市呢也明确说今年将加大只租不售全自持商品房和轨道交通沿线租赁房用地这样的一些供应。哎呀，看来这个各地啊关于这方面的土地供应啊还是非常明确的。 对，他是这而且强调了只租不售。 对， 那么呢我就这个机会呢给大家稍微解读一下，为什么国家这个要这个扩大加快这个住房租赁市场的这个发展呢，那主要是除掉为了解决这个更多的人人有房住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买不起我就要能够这个租得到租得好的房子，这是一个主要。另外一个呢还是要这个控制一下这个勉为其难这个买房的人啊，我条件本来条件不够，我勉为其难举全家之力或者说我举债来这个进，一个是控制一下，另外呢就是主要还是为了打击这个炒房投资啊，让这个落实这个习近平同志这个所说的这个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啊，只住不炒，这是。那么在这个整个运作过程中啊，大家从这个 政策的解读当中呢，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它其中有一个过程，我用我的词来说，叫做抑售扬租，抑制这个销售，这个鼓励这个租赁，他们两个是一体的话， 抑售扬租啊，抑制出售， 对，就过去呢，我们的住房市场呢，这个机构是有点问题，叫做轻租重售啊，大部分都是买房，租房的这个占的比例，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数据，大家也知道，对吧？这个租房市场这个在这个。去年这个租赁市场的元年，它这个整个成交额只有1.5万亿，那么我们的二手房和新房这个市场呢，差不多有17万亿，所以说，它那个连它的十分之一的这个，按照整个的住房市场，它十分之一都占不到，这个叫做轻租重售啊，这种现象改变这样的现象，这样呢使我们的这个住房消费的机构呢就更加这个合理一点。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个问题，就是中国人的住房消费的这个习惯是买房，就是租房呢它只是消费，买房呢才是置业，才是投资，这个然后有恒产再有恒心啊，所以呢这个包括这个市场的改变，理念的改变，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是的，因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呢，觉得好像如果没有自己的房子，就像没有家一样，老是这个风雨飘摇的。 对对， 他所谓的租房也是只是满足他不时之需啊，只是暂且的。 对， 但是现在目前来看呢，确实是有问题所在，因为很多人，你资格也好啊，你经济承受能力也好，你买不起房，你住不起房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让每个人都能够有房住。所以呢，刚才您提到。就是呢，要什么呢？要抑购扬租， 不是也抑售扬租？ 抑售啊，要抑售扬租哈、 就是它是主要是，老百姓你没办法控制它，但是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这些公益企业，它有办法控制它。 抑售扬租。另外呢，就是原来是轻租重购的这种局面呢，要做改变。 对， 但是呢，话说回来，你要改变的话呢，你就得有东西让大家选择呀，你得有房子让大家选择呀，是吧？ 对。 所以现在呢，从各个方面来讲，大家呢也看到了，国家对于这个扬租啊，对于扬租这块真的是花了大力气的。 是。 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几个地方，比如像海南呐、北京啊、甚至南京啊、广州啊等等，实际上像上海啊、像杭州啊、像郑州等等城市也陆续开启了就是只租不售，只租不售这样的卖地模式啊。就是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说截止到1月22号，全国已经有超过10多个城市成交租赁类的土地，合计将供应啊超过了10万套的房源啊。你首先你得有房源呢，这点非常的重要哈、 对。 另外呢，像刚才呢，您也提到了，用很多的这个措施全都跟进了哈，保证它的这个房源是充足的。 对， 比如说鼓励租赁企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啊、来发展。 还有这个最近我给一些这个企业写文章的时候，我讲的呢是四化，规模化，机构化，这个专业化，还有这个。智能化，智能化， 这个大概是表现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它是这样的，所谓这个机构化，过去我们是散租啊，都是雇人的人，但现在深圳呢，它是把雇人手面的一些农民的过去的房子呢收回来，然后有一个专业的运营机构来这个去运营，是保证了它机构化，又能够达到这个专业化，但是呢。仅此，这个而且还要规模化，集中的，为什么这个房源这个各位要集中，要是这样便于管理啊？这个你要想规范化，一家一户的你怎么规范？没办法规范，所以说他要给他这个规范化，统一这个管理。但是呢，怎样把这些这个散的这个租起来？你必须加上用大数据那个。把他的真实的房源情况，这个入住情况、入住率等等进行这个有效的这个统计，使得呢，这个 管理呢就更加这个里面。现在杭州市呢就和这个马云他们有个合作，就是在这个房地产这个中二手房啊，或者这个就是租赁房的这个管理方面呢，采用大数据来进行管理，这样呢就会有序。你讲的是真的是假的，我这大数据一调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数据是说能说话的。 哎，对对对对。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哈，为了扩大整个的这个租赁市场哈，一定要加大它的规模啊，它的结构有多样化，而且要专业，而且要智能啊， 对对对， 这都是要保证它的一些条件了。 这里面呢是有两个概念，第一个呢要使它的规模达到一定的，再一个呢今年中央也提出了，我们要从适度或规模化这个向这个品质化这个开始这个转移啊。那么呢我们做的按照这四化呢，我们就同时达到两个的目的。第一是这个达到了这个增速扩规模，同时也达到了提升品质的这样要求，叫一箭双雕。因为我们租赁市场相比其他的市场这个相对是发展比较缓慢一点，所以它现在还有机会同时实行这个速度、规模和品质三个一起来。 就是鼓励大家呢来租房啊， 对对对， 也鼓励一些企业呢做一些这种租赁的房源。 对对对对。 那使得呢这个整个的租赁市场呢更加的丰满， 对对， 更加的有规模啊，房源呢它的品质呢更加的好啊，吸引大家来租房。 对。 另外现在呢为了加快呢大家更加把目光放在这个租房上哈，还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好处，就是不仅呢有便利，同时呢还要带来好处啊，这样才行。比如说近来像包括天津啊、青岛啊、无锡等等十多个城市啊，就是密集发布了一些政策，就是降低落户门槛啊，开启了租房落户的通道。比如说像天津市啊，就实行了引进人才租房落户的政策。 对对对。 啊，对本人或者是直系亲属呢，无名下合法住房的，可以在他长期租赁房屋所在的社区啊，落集体户口。啊，这是天津。另外青岛呢也近日提出了啊，说以合法稳定的住所，当然是含租赁啊，和这个合法稳定的就业为基本落户的条件，全面放开了就是城镇落户的限制。另外像无锡也提出了，就是说出租住经相关部门备案的合法租赁住宅，同时呢具备参加无锡市城镇社会保险满五年的准予落户啊，这是无锡。另外广州呢他也将这个租赁同权呐、学位到房啊写进了当地教育部门的今年工作的部署。你看这个真是吸引大家的来租房啊。 对，这个现在呢特别是这个北漂的南漂的这个一些这个这个白领或者是这个打工这个阶层最关心的所谓租户同权，其他的都不是特别关心， 就孩子上学的问题， 关键是孩子上学的问题，这是大家庭。但是这个广州搞的这个租户这个同权呢，这个呢是有争议的，有争议的，不一定能够这个 实行开，是 能做得到。 但是呢，既然能想到了哈、就说明他们 比不讲好， 对，就说明他们真的是想把这个租赁市场的 可至少说一部分。勉强够条件的或者是能够凑合着能够解决一部分。 是的是的。所以业内人士呢也认为说，随着租赁市场的发展和深化啊、这个租购同权的内涵也将逐步的扩大。 是的。 也许有一天呢真是能够做到一个租购同权了。 但是我最近梳理了一下这十几个城市的这个关于加快培育这个租赁市场发展的这些这个政策。我发觉呢这次和以前这个不太一样。他从这个组织措施，各地都专门成立了这样专门管这个租赁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组织，而且呢是领导呢牵头这个挂帅啊，这保证这个组织落实，人员落实，编制落实，关键是措施落实，另外和监管和服务的这个信息这个制度也落实了，然后这样搞呢就。不是像以前的应付一下，现在是正在搞啊，这个帽子底下有其人啊，所有的事情是某个事情没有落位，是谁的问题能够一查就查清楚了。 就一定要责任到位 啊！对，责任到位。 另外呢，刚才咱们提到2018年的这个租赁是房地产方面的一个关键词了。实际上呢，刚才咱们也都梳理了啊，各个城市呢为加大这个租赁市场的规模啊，让它更加的有这个智能，更加的专业哈、真是付出了很多哈、18.5亿真的是全都抛出来了。但是呢，我也觉得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么加大租赁市场，那么这样的做法对房地产的这个就是买卖市场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个影响不太大。 那大家都不卖房了，也不买房了，咱们就租房吧。 对呀、但是影响为什么讲这个不太大呢？这个因为租房的群体和买房的群体基本上不是一回事。不是，因为他们的消费能力不一样，他们的这个消费这个等级不一样，他们的这个取向也不一样。但是唯一头疼的就是一售，他有的他不让你卖，这个呢会对一些想买房的人，我没法买，这个我只好租。但是这是这个过渡时期的，这最终他一定还会是买房的，所以影响不是特别大。另外呢，租房的也好，这个买房的也好，他的这个除了其他的一些这个第三方机构啊、中介机构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金融机构这些介入以外，但是真正的主体还是房企，还是开发商。这个所以说他等于左手搬右手，我租赁市场少了，这个住房市场的租赁市场多了，住房市场少了，但在总体上来讲，这个肉还烂在锅里，还是对一些品牌开发商来讲的没有任何影响。而且呢，从而且他们的分化现象会更加严重，那个前十的这个份额可能要占到%，我们整个的销售额的这个40%以上。所以它从销售来讲，对于好的这个企业来讲，品牌企业来讲没有任何影响。当然，对于那些比较弱的这个企业来讲，它就是不搞这个，它在它住房销售市场本身也会被这个淘汰，最后消亡的这个对象。 对，那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未来比如说租房子的人啊，或者说买共有产权房子的人啊，以及呢买这个商品房的人，他们是不同的群体。 对对对， 他们是不同的群体。那么住房的这种居住属性的总是还是要有所加强的。 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低收入人群啊、中产阶层啊、高收入人群啊，可以在这样的这个住房结构当中，它实际上是一种相互的流动的这么一个感受。 对，它绝对不是这个 一成不变的， 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是的，是的， 是周主持说的很对。 就说的现在呢，可能由于经济各方面的原因呢，他可能暂且先住房。 对对对， 先租房。 对， 等到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了。实际上按中国人的这种理念来讲，还是要买房， 那是肯定的， 还是要买房的。这个不是，这只是一时的租房啊。所以呢，从观念上来讲，从他自己的发展上来讲，确实是流动的。所以就是说，这个租房你再怎么大力的去倡导，其实它跟这个买卖房还是不冲突的。 不冲突， 不冲突的。那么从现在北京的这个租赁市场的情况来看呢，您了解多少？从北京，因为实际上这个租赁也好，买卖也好啊，它肯定是在这个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啊、上海、广州啊、深圳这些地方表现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从去年来看呢，全国各地啊，它也是在积极推进的租赁市场的发展啊。从这个北京啊，作为这个租赁需求旺盛的城市之一，应该说未来5年啊，无论是在建设租赁的住房，还有这个协议的租赁呐、什么竞配建等等这些地方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些做法。 目前呢，这个北京市呢，这个关于这个培育加快培育这个租赁市场发展的这个，从政策来讲，这个力度是蛮大的。但是呢，具体这个落实过程呢，这个最后能不能全部落实，我们还要看这个以后它的发展这个情况。 是的，你看我这手里有一个数据啊，说这个北京啊，未来五年计划的工地是1300公顷，那么建设租赁住房50万套，这个数字可真不小了，50万套，与往年比如说什么划拨呀、协议租赁呐、竞配件啊等等这种租赁用地这个供应的方式呢是不同的， 是 啊，这个五十万套的租赁住房啊，将主要通过集体建设用地来安排，啊，此外说北京呢还将引入像净自持啊这种土拍的规则啊，通过不断的增加房企自持的面积啊，保障呢就是租赁住房的基本建设，这种净自持挺厉害啊。说你要想要这块土地的话，你必须你这个产权就是你这个开发商自己拿着，你得自持啊，你不能够卖，你只能是租。 对， 其实这么来的话，他这个回款的时间就会加长啊。 是啊， 所以就说你能够承受这种做法吗？ 有的会承受，有的承受不了。 所以要静嘛。 对， 啊。那么其实从北京来看呢，好像这个城南的集体租赁的住房的规划的项目呢，要多于城北，因为城北好像已经都比较饱和了。 它有规划的这个余地，另外它本身呢，这个城南的这个很多这个农民手回迁房、农民手里的这个房子，他们不一定全部是自己这个新建。他有的是除了新建以外，另外他把一些农民手里的这个房子把它收回来，然后他统一管理，然后再去租赁。所以说他说利用，要记住他要利用这个闲置资源，那这个方面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的，其实刚 不一定是都是新盖新建，新盖新建的是占很大一部分，但是呢还要把其他的闲置，包括一些厂房这个改成那个，还有上海现在提出了这个商改住，把这个过去这个商业用房改成这个住房，但是也不准卖，只能租赁。 对，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为了让大家呢更加的这个租赁房方便哈， 对， 更加有好处哈， 对， 其实在很多方面的国家都做到了一些这个摸索，比如说多家银行呢推出了这种租房贷的产品啊，就利率呢比购房按揭呢它的贷款呢还要低， 有些这个保险业这个搞的那个，它有银行也有保险，然后他这个采取的办法是在线上这个交易，在线上这个把人流往这个线上这个导入以后呢，他在线上一站式的给你提供服务，从你这个选房买方到这个成交到一站式的进行服务，所以包括这个租赁他也是这样搞的，所以说它就会比其他的就会优越很多，就是把它连到一起了，整合到一起了，搞成为一个平台了，不是简单的卖房子，你的贷款也是我包了，选房也是我包了，租房为什么你房子卖我也这个帮你包了，你自己卖了以后我还可以帮你理财，采取这种方法，所以说它不仅仅是拿地买房这么简单，现在这个多方机构都介入了， 对，所以有些人说了，哎呀，原来买房哈才存在于什么按揭啊、贷款啊等等的，说现在怎么租房也有按揭啊、贷款啊等等的。 对， 其实这事儿还真是，早在2017年的11月的时候呢，建行就这个上市了，率先提出了，就是个人住房它的这个租赁贷款，最高额度呢是100万啊，最长的期限是10年。那工行呢也在北京啊、上海啊、广州、深圳、杭州五个城市开办了，就是个人房屋租赁贷款的业务，最高的额度是50万，那期限长的是5年，那这个贷款的租赁会增加呢，就是租房的成本嘛。关于这些方面呢，有关人士呢也表示啊，说相对于购房按揭的贷款，1至3年这个长度的贷款利率为3.96%。那么同时呢，房东因为一次性的收取了租金，会给租客呢一定的折扣，所以呢，总体来说，租客成本并不会明显的增加，甚至还有可能下降。其实这个真是给租客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便利啊。 但是这个要具体的这个算账。你这个假如你的这个是长租10年的话，如果你把10年的这个款一下都发出来了，这个然后再加上租金，这个押金全部加上， 那么你可能比这个我们北京出现过一例，哎，结果呢人家说这个买房这个租房不如买房，他一算账再添一点钱我就可以把房子买下来了， 再添点钱可以弄一首付了 对、啊、 这个好像是100万、能贷出来100万、那我何不去买一个房呢？ 对， 当然现在人的这个脑筋是不一样的 啊， 人这个想法思想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你要说现在100万在北京来讲，你要说买房子那杯水车薪 那 是个问题。但是人家说了，那我10年租完房子以后，这100万就白扔了，这房子还不是我的呀。 是，关键是、这个、 看你怎么想了。 这个不是就那个案例来讲，算账还是租房不上算， 不上算哈、啊。但是有人说了，那我还住了10年呢。 对，那住了10年，那也不一样。 看怎么说这事儿啊， 对， 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同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国家为想租房的人啊，还是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条件， 这个想了很多这个主意和办法。 对，所以呢，2018年租赁可以说是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关键词。 嗯，对对对。 但是什么时候能达到呢？想租房的人感觉到特别的方便，还特别的有利的时候，这个步伐可能还得要走啊，还得要走、啊。 这个检验。这个我们这个住房这个制度改革成功不成功，第一个条件站在消费者这个立场上来讲，房价有没有降下来， 对， 租金有没有降下来， 对， 另外是房子的品质有没有上去， 对， 包括租赁房的品质，另外管理有没有这个规范起来， 没错，这是硬道理。 对，如果把这3点都能做到了，那我们说我们的住房市场这个改革那就成功的 成功了。 如果没有，那么说这个改革就不成功。 好的，那非常感谢朱院长，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财富大搜索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眼眶超载的眼泪，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你目光独有的温暖是不会熄灭的明天，我可以感觉你没有说出口的安慰，远比我失去的更加珍贵。手心的蔷薇， 自伤而不自觉， 你值得被疼爱， 你懂我的期待， 绚烂后枯萎， 经过几个月却 有你在， 你埋藏的蔷薇， 你动人的香。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